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行医人为首，解除疾苦，唯医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医途不负使命，医病医人正气凛然。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狄老师。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以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轻轻松松听节目，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安晚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读人心，听医案，讲故事，传递温暖，传递健康。平顺人生带您走进真正的健康幸福晚年，有请中医守护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收音机前的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啊，您在百忙之中为听众朋友带来您不为人知的一些人生故事。那李老师也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您从小到大怎样从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娃逆袭成为了中医呢？ 哎呀，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能与大家说一说我的过去，谈一谈我的经历啊，真的是心情不一样啊。哎呀，要说起来我的过去呀，很简单啊，叫做生在红旗下，长在穷山沟。你看，很多人一听到这个穷山沟，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时候穷不穷啊？倒退几十年呐、穷成什么样呢？我首先从我自身的家庭跟大家说一说，聊一聊。我家的特点是什么呢？奶奶当家。所以从小啊，我就记着奶奶最爱讲的事是什么事呢？做人呐、要多做好事儿、做人呐、要本分。你看看，是这样吧？而且呢，让我要记住两句话，哪两句话呢？有好吃的一定先送别人。因为自己吃叫天坑， 天坑 送别人吃叫留名。你看这老太太厉害吧？另外一句呢，就是人呐，你要有个好心呐，会惊天动地。啥意思？就是人啊，你这一辈子 你要做好事为好人。 嗯， 哎，然后呢，老百姓常说那句话，你就能积德行善呗。 嗯，看来奶奶对您的教育，对您的影响是很深的。 嗯、 从小就教育您要为他人着想，要做一个好人，是吗？ 没错啊，是这样啊。所以说呀，在我的成长和经历当中，和一般人不大一样啊。生在一个小农村，而这农村呐、那穷的真是穷乡僻壤。哎呀，穷就得遭罪呗，穷就得受累呗。穷到哪一步了呢？大家想听吗？ 想。 哎呦，住的是什么房啊？土坯房。哎，这土坯房是什么样的房呢？叫四壁透风，四壁是冰。大家听听啊，你家那房和我家那房一不一样？哎呀，穷啊，你想和点泥堵堵风，对不起，堵不住。也就是说那冰有多厚啊？我不夸张地说，一尺厚。 哎呦， 所以我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习惯。 嗯， 每年的春节之前，要刨冰。 刨冰？ 小曼没听过吧？ 我都没见过。 你也不是大江，也不是大河，刨什么冰呢？ 对呀。 就那土坯房四处透风，它肯定结冰啊。 哎、 你像现在那阳台，很多北方阳台是不是结冰啊？ 嗯。 它透风，它一定结冰啊，对不对？ 哎、 那一冷一热，它一对流，能不结冰吗？说你这是阳台结冰啊，我家那是住房结冰啊，那厨房更是结冰啊， 那怎么住人呢？ 说的就是啊， 多冷。 所以平时不刨冰。为啥过年刨冰呢？现在很多老人家也有那个习惯呢、年前要干啥呀？ 大扫除。 你看看，这为了欢欢喜喜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吗？所以人家过年要扫灰， 您家是 刨冰。 哎呦， 你看这特点。 哎， 因为那屋子的墙角啊、地角啊，甚至那厨房那四角啊，哎呦喂，都是冰瘤子。 那都是冰、我想知道怎么睡觉，那不冷吗？ 你问着了。孩子多呀，人多呀，睡那大炕啊，南炕北炕，那炕上睡觉铺啥呀？铺褥子呗。那褥子，哎呦，补丁不说，它不够用啊。不够用，那兄弟姐妹这么一挤，褥子就挤丢了。那睡哪儿了？睡炕上了。炕上面有啥？有炕席，对不对呀？哎，那炕席，你说你不睡日褥子，屋子都是冰，那温度是怎样的呢？ 冰冰凉凉啊。 我告诉你，不但凉还扎呢。 扎？ 那炕席你是没见过呀，你一定没见过。那什么炕席呀？好炕席是竹子做的。那破烂的炕席是那个高粱杆做的。 哎呦， 哎，然后你铺上一年舍不得扔，两年之后就露的都是窟窿，一露窟窿那刺儿它不扎吗？又扎又凉。 哎呦，那怎么睡觉啊？ 你看一说到这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您睡过这样的炕吗？您的炕凉吗？您的炕扎吗？你看农村有一句话叫热炕头。哎呦，我记得我家那热炕头就是那20公分那一个地方热，剩其他一摸那叫真冰冰凉。就炕头热，炕烧凉嘛。 李老师， 是不是 没想到您小的时候生活的这条件太艰苦了。 是不是啊？而且那上半宿啊还好点，那下半夜那叫啥？上半宿睡觉，下半宿误炕。 哎呦，不是炕误人，是人误炕。 对喽。 哎， 你不误炕，你就误炕的过程当中又动鼻子又动脑袋，这人就动成一个团。然后来我说一句话，我说我在那时候年轻小时候天天当团长。 当什么团长？ 你睡觉缩成一团嘛。不晚上当团长嘛。哎呦，蒙头睡觉啊。你现在有几个蒙头睡觉的了？是不是啊？ 嗯， 哎，你说那屋里啥温度？ 温度我觉得都也就十多度吧。 十多度，哎呀，结冰，你说什么温度？零上，你够资格结冰吗？ 零下，在屋子里还零下的温度、啊、 那是呗，后半夜一定是结冰的，一定是零下的嘛，对不对？为啥说它有一尺厚呢？你看那水缸啊，农村水缸什么特点呢？ 嗯， 一个大缸外面一定缠一道八号线。 八号线？ 八号线啥线呢？ 对呀、啊、这是干嘛的呀、 啊、不是红头绳啊，这是钢丝铁丝、 嗯、 哎，就为了防止那缸啊冻裂，缠的一道铁丝， 就是给固定住了、哎、 对喽、 啊、 你看看这回学知识了吧、 嗯、 哎呀，那个时候那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人，他无法想象。 嗯， 哎，说那屋里冻成那样，那就烧火呗。 嗯， 是吧？那现在有个词儿叫加热器、 嗯、 是吧？或者是空气净化器。 对， 那个时候的空气净化器是啥？烧干锅。哎，一个大十印的八印的大锅，上上烧着柴火，然后烤、 嗯、 取暖吗？啊，还能调节空气，烧烧啥呀？哪有啥好菜？有煤呀、啊，还有碳呢、啊，啥也没有。有的就是那什么，打点羊草啊，捡点柴火呀，是不是啊？偶尔要下点雪，那冬天哈、啊，那柴火是不是得潮啊？ 嗯， 又湿又潮，它没干，一烧都冒烟呐、啊。 哎呦，那多呛呀！ 炕上也冒烟。灶坑往出呛烟，整个人呢，我就记得我那老娘天天的抱个饭班子，天天呛的，哎，呛到外面的喘口气，回来继续做饭。 哎呦， 就是这个日子过来的，大家说对不对？哎、 这遭很多罪、啊。 而且呢，我爹看见这个，这真的是一手不伸呢。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以为现在的都男子汉下厨啊？ 嗯， 那时候都是一个习惯，锅台转的就是这女人。 哎, 哎， 好像是我爷爷从来都没进过厨房。 哎，太对喽，没进过厨房还挑刺儿呢、 嗯、 这个闲了那个大了的、 哎、 越不干越挑毛病，是这样吧？ 那我觉得您家里的这奶奶呀母亲呀、 嗯、 那也太辛苦了呀，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我爹就这个习惯。 嗯 啊，有别人说我爹啊，这你爸这厨房啊，哎呀油瓶倒都不服啊。你看、 嗯、 其实很多家庭后来我知道啊都是这样， 对， 都是男主外女主内。 嗯， 哎，他不是现在呀、啊、所以现在什么都不一样喽、 嗯、 对不对？哎，因为家里那个家务事啊缝缝补补都是这女人干的活。 嗯， 对不对？另外说这边穷嘛，是吧？吃的方面大家想一想，那个年代吃啥？ 嗯， 没啥呀。听没听过什么叫西天谷？ 西天谷？ 听没听过什么叫猪毛菜？ 没听过。 哎呀，拿回来开水一烫一煮啊，放点大咸盐栗子一拌，就这么吃。 好吃吗？ 好吃。那猪毛菜啊，那吃的，哎呦喂，包那个菜团子，玉米菜团子两个色儿啊，一个是玉米是黄的吧、 嗯、 然后呢要加上猪毛菜啊，和那玉米拌在一起都变黑了。 嗯， 一黄一黑。我那奶奶说你选哪一个呀？我说我要黄的。为啥？那猪毛菜剁成末完了和那玉米面拌在一起它不黄，然后一咬你猜什么味道？ 嗯， 啥味道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感觉你会非常明显，扎嘴扎舌头。 那还能咽下去吗？ 为什么奶说你要哪个、 嗯、 我不要那黑的、 嗯、 对吧？但是后来哎呦我就选黑的了。 嗯，为什么呀？ 黄的给妹妹弟弟吃了。 哦，那个时候您就学会了谦让，为弟弟妹妹着想了。 对呀，啊，然后有的时候把那猪毛菜用那井的水打上来，那么凉水一冲，哎呦，那凉水井里的水冰冰凉啊，冰手啊，啊，然后放在那十二印大锅里啊，再煮一煮，加点大炼盐拌一拌，就这么吃。 哎， 吃啥呀？这是菜，饭吃啥呀？我刚才说了，玉米面，玉米糊糊。玉米窝头大饼子， 那也挺好的粗粮啊。 嘿，现在是挺好，过去你想吃细的、 嗯、 哪里有啊，吃得起吗？对不对啊？哎，就是这样。我那奶奶也常说一句话， 嗯， 哎，你是个儿子是个小子，一出生哈、啊、你得懂得什么叫吃苦。 嗯 啊，什么叫先苦后甜， 什么叫善良，哎呦喂。所以说呀，吃苦吃苦，确实没什么吃的，当然受苦了。 哎呀， 哎，所以没啥好吃的。你看，我记得，只要做点什么啊，像样的菜， 嗯， 像样的饭，我奶就开始指挥了。 嗯， 干啥呢？给前院的那王大娘送去， 还想着别人呢。 把后院那刘叔叔再送点儿、嗯，嘿，送啥呀？无非是腌点新的咸菜，自家大酱做好了，高粱米饭，就送这些、嗯。 我还以为吃肉了呢， 哎、 送别人。 刚出锅，快送点去。哎，就用那小碗一份一份盛着，挨着家去送。 哎呦，李老师，你 是不是善良？ 在您小的时候、 嗯， 这生活条件真的是太艰苦了。 嗯、 您说，就是连活下去最基本的条件， 哎、 吃口饱饭都成问题。 是的。 但是你看，奶奶还一直教导你们要善良， 嗯、 有好吃的还要分享给别人。 是不是？ 我觉得真是难能可贵。 嗯，没错啊。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我刚才说了啊，挨家送， 嗯， 你看过去现在大家都能理解啊、 嗯、 过去那左邻右舍村西头村东头，哎，他没有不认识的， 是相处的都特别融洽， 那叫抱团取暖呐、啊 嗯、 相互帮衬，你家有活我来帮、 嗯、 我家有事儿你来帮，是这样吧？ 是， 哎，所以过去那邻居啊、嗯、真的是叫远亲不如近邻， 真的， 对不对啊？嗯，没钱了借钱，没有事了帮事、 嗯、 对不对？另外呢，过去的家庭什么特点呢？六个字、 嗯、 孩子多名字怪， 名字怪。 哎，你听我跟你说，这很有意思啊。 嗯， 家家都是最少五六个孩子、 嗯、 七八个孩子。哎，我家呢是七个。 嗯， 哎，我的一个同学家呢十一个。 哎呦， 而且是十一个小子。 哎呦 啊，哎呦，你看，我不知大家你家的孩子有多少、 嗯、 啊，家家都是，哪是现在 本来生活条件就艰苦、 嗯、 然后还有这么多孩子，多难养啊。 嘿呦喂，是的呀，现在养一个是宝，大熊猫似的、 嗯、 过去那孩子就当狗养当猫养是这样吧、 嗯、 关键是那名字叫的有意思哈、 嗯、 什么什么枝儿、 嗯、 什么什么叶、 哎、 什么什么花， 我妈就叫小枝，我大姨叫小芬，我老舅妈叫小凤儿， 你看看又是枝儿、 嗯、 又是凤的吧， 对对对， 哎，我家七个、 嗯、 我是老大 哦， 哎，我的名字一会儿跟大家揭晓、 嗯、 啊，我的身下就是一个大妹妹 哦， 她的小名叫大姑娘， 大姑娘， 哎，我那二妹妹叫啥呢？一个字叫环儿。 环儿。 哎，叫环儿。 有意思。 嘿、 嗯。 那三妹妹叫啥呢？三姑娘。四妹妹叫啥？叫岔子。 岔子。 不对呀，为什么叫岔子呢？ 啊、 嗯。这有内涵。这都我奶奶的文化。 嗯。 啊，这一岔，再别生姑娘了。 过去重男轻女。 哎，赶紧生个娃是小子吧、嗯。小子要下地。要干活、 嗯、 那农活得小子，姑娘不行啊、 哎、 再说姑娘大的是人家的、 哦、 哎呦， 小岔真有意思、嗯、 对不对，哎，一岔岔来两个弟弟， 哎呦 嘿， 哎呦，奶奶真厉害呀， 哎呦，你看看、 嗯、 连续生了三个姑娘， 嗯 啊，大妹妹二妹妹三妹妹，然后这一叫岔子岔来两个弟弟， 嗯， 那大弟弟叫长战， 嗯， 长战长期战 啊，要站住、 哦、 结果又站住来个二弟弟， 哎呦， 叫二小， 哎呦，过去的名字确实有意思。 还有叫什么满桌子的， 嗯、哦、 哎对，生四个姑娘满了不要了，就这意思。 那您叫什么呀？ 嘿，你问着了，我这名啊有特色， 嗯， 四眼儿。 四眼儿， 嗯， 哎，你小的时候就戴眼镜啊？ 哎呦，这可不是戴眼镜的意思。也就是说你50米之内你这一看能看见我四只眼睛 啊？ 不是眼睛是啥呢？二郎神的三只眼是长出来的、 嗯、 我这四只眼是揉出来的。 揉出来的？ 哎呀，我小时候有一个啊病症叫迎风流泪、 嗯、 哎呀，在屋里那是小躺，到外面有点风是大流啊。 嗯， 哎，总是淌眼泪，淌眼泪怎么办呢？开始擦呀，用啥擦呀、 嗯、 还拿卫生纸擦呀， 拿毛巾擦。 嘿呦，还拿毛巾，那手比毛巾都黑。 嗯， 嘿呦喂，又是村的又是裂口子的，哎呀，这小曼呐，你呀有事没事网上查一查，你看那又村又黑又裂的手是啥样的。 嗯 啊，哎呀，我是用什么棉袄袖子擦、 啊、 天天躺天天擦擦吧，整个眼睛那个眼角啊，外眼角是黑又亮， 像眼睛一样。 你看咱们那个黑眼珠是黑又亮吗、 嗯、 哎，这眼尾这个地方又有一个点是黑又亮、 啊、 所以你在30-50米一看四眼。 您这名字是这么来的？ 因为呀那四眼睛啊，哎呦，是黑又亮，所以人送外号油光瓦亮的四眼，是这么来的。你看大家听了是不是有意思啊、嗯、 太逗了。 哎，我告诉你，就我这名你编都编不出来， 嗯， 知道吗？啊，但是我眼睛大啊，双眼皮、 嗯、 小的时候很多那跟我开玩笑的、 嗯、 叔叔阿姨呀、啊、叔叔说这四眼来把你眼睛挖出来跟我换吧、 嗯、 你这眼睛太漂亮了、 嗯、 哎，然后就吓得到处跑、嗯、到处窜。哎呦， 真可爱。 对、嗯、所以呀、啊、这想起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真的很欣慰。 嗯，虽然很艰苦、 嗯、 但是觉得那个时候也是很快乐的。 有意思啊。 嗯，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听起来是不是也心里有一种感觉呢？ 嗯， 是不是是一种乐趣呢？对不对？ 我相信啊，李老师您讲了这么多，一定带叔叔阿姨回到那个年代、 嗯、 想起过去的很多事儿了。 哎， 确实家里孩子都很多、嗯、这名字也都很有意思很怪。 嗯， 嗯， 另外我说那袖子擦的啊， 嗯， 那棉袄袖子擦的黑又亮，就擦成啊就跟现在的皮鞋似的，又黑又亮。 嗯， 哎，我穿小了之后那也不能扔。 嗯， 你问问大家过去扔过啥呀？ 都穿成那样了、嗯、还留着呀？ 你就穿成八个洞再缝缝补补，叫啥呢？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呐、啊。 哎呦 哎呦，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姐妹呢，你敢扔吗？到最后啊，我那最小那个弟弟他穿完了实在没人穿了，你知这衣服这布干啥吗？ 干嘛呀？ 打胳膊。 打胳膊？打 什么？ 什么 叫打胳膊啊？ 对呀，听不懂。 过去那穿鞋从哪儿来？ 嗯， 那鞋底从哪儿来？一层布一层布刷上浆糊糊，然后叠成那胳膊，然后呢五层胳膊放在一起，弄点白布把那边一包就白鞋底儿，然后就那底儿那底儿那底儿，我那大妹天天那鞋天天那鞋、 嗯、 尤其做那小脚老太太鞋，那做的才专业呢。 哎呦，我都不知道原来过去的鞋是这样做出来的。 哎，你看看， 嗯， 所以那个年代的孩子多， 嗯， 是特点吧？名字怪是特点吧？ 是 缝缝补补又是一大特色吧？ 嗯， 所以小曼呐、啊，现在的你们幸福啊。 对呀，觉得真是太幸福了。 哎呀，孩子多吃不饱穿不暖那是家家的事儿。 现在的孩子我从小还挑食呢。 嘿呦，挑食、哎、你没吃的就不挑了，有吃的才挑呢、 嗯、 过去有一句话大家听过没？瘦不瘦360。 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瘦，第一个瘦，这瘦有两个意思。 嗯， 一呢是受累了、 嗯、 受苦受累。第二个呢，给你360斤，那你瘦不瘦，你够不够都得瘦。 嗯， 你挺着吧。哎，你自己去节省去、 嗯、 哎，所以有的家不知道节省，到最后就挨饿。 嗯 啊，有好吃的三天 啊，现在很多人也是啊，叫月光族啊。 对。 哎呀，这开工资几千块，这要前三天乐呵，连吃带喝。 到月末就傻眼了。 借呗。 嗯。 那时候借，家家都穷。 嗯。 你朝谁借？哎， 所以 就这点口粮。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时候都吃不饱。 对喽，吃不饱。 还得省着吃吗？ 我家咋吃？ 嗯。 按轮吃。 吃饭按轮吃。 嘿。第一轮是谁呀、啊？哎，就是我们这一群孩子。第二轮是谁呀、啊？是奶奶。 嗯。 第三轮是谁呀、啊？是爹妈。 嗯，那怎么不一起吃啊？ 一起吃。哎呦喂，你有先上桌，有后上桌，这就是习惯。 嗯。 我家就是按轮吃，而且吃啥？苞米面糊糊。 嗯。 苞米面那菜团子，哎，苞米面。那大饼子、嗯、我就说那糊糊啊，那八印的大锅或者是十印的大锅啊，那烧开水了之后，然后啊把那二大碗做二大碗呢、 嗯、 然后摆成一排，然后呢一个碗里捏那一捏玉米面苞米面，然后呢大水瓢装装装装往里边那么一浇，就这么喝，而且呢一碗你都喝了啊，嘿呦， 我觉得这一碗喝了都喝不饱、 嗯、也就我是这样的，第一就是一个大半口喝完了还得让出去呢，给第二种给奶奶，奶奶有时候哎呀也是喝上一小口，最后呢给老爹老妈还得留一口。我就记得我老妈，哎呦，用那食指啊，也是习惯，那把那碗边啊，那碗的背面啊，然后抹抹抹，把那玉米渣都抹到碗里，稀溜溜刷一周就完事儿了。 哎呀， 哎呀，嚼上几口那硬邦邦的窝头菜团子，这就一顿饭。嘿，你一大点口大点口，下面喝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啊，刚喝完没一个小时呢，又饿了，吃不饱，吃什么饱啊，你就吃个半饱得了。 嗯， 嘿。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哎呦，确实您那个年代的人真是遭了太多的罪了。 哎呀， 我觉得我看了很多电视剧、 嗯、 都比您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 哎、 你看您又吃不饱、 嗯、 也穿不暖、 嗯。 但是我觉得当时您还是很懂事很孝顺的、 嗯。 自己认可饿着肚子假装吃饱了，然后也把剩下的几口留给家人。 哎，要不说呀，你当老大的、 嗯、 啊，所有那个年代当老大的。他都是最早先懂事儿， 嗯， 他就照顾爹妈也好，照顾弟妹也好，哎，你这些，嗯，只要你做老大，你都是应该做的， 嗯， 啊， 但是老大也是吃了很多苦啊， 嗯、哎，没错，你看我这老大啊，有时候帮爹妈种地，有时候帮家里哎家务，爹妈总是忙在外，哎，兄弟姐妹呢，哎，嗯，谁帮着带呀、啊 嗯？ 一个连着一个，你看我家的七个啊。相隔最多就是两岁呀、啊， 哎呦， 嘿呦， 嗯， 一年一个，哎呀，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跟那养小猪似的，一年一个， 嗯、 一年一窝，一年一个，啊， 嗯、 你说那一个大一大那一岁，你说，那谁看谁呀、啊？看不了， 嗯， 所以你当老大的就帮着带弟弟带妹妹，然后呢，付出最多的就带孩子方面， 嗯、 我的奶奶， 嗯， 而且我奶奶是小脚老太太。身高还不低，还有个特点是你寒冬腊月，你就是腊三月，那冷在三九，他也不戴手套，也不戴帽子，然后挎个土篮子，拿一个大铁锨就捡粪去了。 哎呦， 那时候你不捡粪，你弟弟吃啥？对不对？弟弟不吃，你能吃上吗？ 嗯， 现在上化肥，那时候就上牛粪猪粪，所以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那粮食好吃，你看看是不是。但是有一天呢，我这奶奶就病了。 哎呦，这是太劳累了。 哎， 很严重吗？ 起不来炕了。用现在的话说，那老太太是一般的时候是不生病的。 嗯， 哎，就有一次真的就病炕上了，起不来了。 家里人担心坏了吧？ 我爹就赶紧说，老大赶紧去找大夫，找那土郎中。哎，我这撒腿就撩啊。哎呦，一路快速的跑。哎，那天儿我想起那样。刮着大风，下着大雪呀，他冬天呢、哎呀，跑，然后就把那一脚深一脚浅，就把那郎中找来了。 哎呦， 然后这土郎中来的时候就开了几包药，说你这奶奶呀年龄挺大了，这病啊也不是一般的重。得用点贵药。那时候贵药哪是现在多少钱呢？大家猜，5.3。 5.3还贵呀、 我记忆犹新呢、不贵呀、可是我的妈，我的奶奶，我的爹凑了3.3元。 哎呀， 还差银2元。 这5元也没凑够。 当时我就看我爹那脸呐、哎呦那个色儿啊，哎呀那个整个那表情啊，我从来都没见过我爹那种无奈。 哎呀，那 尴尬。 那怎么办呀？也不能开药了、 然后我爹就低着头跟这郎总说、这3.3元呐、你先拿着，剩下那2元我先赊着行不行啊？人郎中当然说行啊。哎呀，那3.3元你先留着吧，你凑齐了一起给我。我爹说不行，你们也不容易，你先拿着吧，我凑齐了马上给你送去。哎呀，当时我就在想，哎呀我爹那样子，声音那么低那么小，而且低着头在那儿求人呐。 哎呦 我爹什么性格？倔强的人。有的时候我也像我爹像的很多。真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求人的。 哎， 这是我爹第一个性格。第二，那村里乡里啊，方圆几里十里八里的都知道我爹是有孝心，而且孝心出了名的一个人。特别要强，那脾气也要强，反正脾气也不好。所以很少张开口抬起头求别人。 这是为了奶奶，真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奶奶也总教育我爹嘛。我也记住说，人穷啊，志不能穷。是男人，你就争口气。叫不争馒头 争口 气。可是我奶这一次病真的是挺严重，让给家里带来这个难呐。但是后来呢，这土郎中真的是好心地答应了，把那3.3元拿着来先赊2元。 哎呦，他也是很善良的呀。 是的。而且呢，我清楚地记得什么事儿呢，我当时的模样是什么模样啊。你说刮着大风下着大雪，一脚深一脚浅，没想到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裤子被撕开了。 裤子 叫破棉裤，撕个大口子，有多大呢？从裤腿子一直到膝盖上面一个大口子。中间有连的有不连的。也不是说全面撕开了。那天儿啊冷啊，大雪呀、然后那雪上有冰碴子，你知道吗？连蹦带跳的，不知道，没感觉，不知道疼。 当时太着急了，为了奶奶。 我那棉裤啊是硬的，硬硬的，也没感觉。结果我娘看见了，哎呦，你这裤子怎么还被撕开了呢？我说不知道，赶紧脱下来。你这不缝上还能穿吗？你露个大腿能见人吗？那就脱。结果这么一脱，我妈妈就一边脱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 为什么哭了呀？ 老大呀，你的腿都冻成这样了，你不知道疼啊？随后我奶奶一个眼神看过来，那腿是冻的吧？那咋还出血了呢？我当时我也没吱声，我能说什么？我说没事儿，不疼。然后我奶说赶紧去倒点凉水去，不用太凉啊，就该给他凉水洗一洗。 哎呀，接着我妈这声就大了，看不了了，因为那整个腿呀、啊，那小腿肚子就跟大腿似的那么粗。 哎呦，都肿成这样了。 要不都说他大半小伙子，他那扛折腾嘛。 嗯。 但是这水一拿来，这冰水这一洗，哎呦喂，那是针扎的疼啊！ 您当时哭了吗？ 哎呦，妈妈在哭，我还能哭吗？记住，穷人孩子早当家，指什么说的呢？ 哎呦，当时您母亲看见您腿都冻成这样，得多心疼啊！那个您才是孩子啊。 结果呀，我奶奶有病的奶奶躺在炕上落泪了，我受不了了。我奶奶说的，那腿怎么变成猪蹄儿了呢？那肿的，那脚啊，这是我真的受不了了。 嗯， 所以让我很心痛。我心痛的是什么呢？我奶奶病了，我爹的头低下来了，求人呢，说好话啊，又赊人账啊，我痛的是这个，啊，所以我就有了个想法，啊，大家听一听啊，不管你有什么难，啊，多大的难，你靠谁呀？你是不是得靠自己呢？所以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欠土郎中的钱我一定靠我自身，我要把它还上，而且是短时间内。 就想自己还这么多钱？ 没错啊，因为呀，当时洗脚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这洗的是我的脚，我总感觉到烫的是我的心呐。 哎， 你是个小子，你为啥不争口气啊？这家里这样啊，有点小病就钱都啊给不起呀、啊，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吧，也就磨练了我今天倔强的性格。我做事要坚持到底，坚持一个恒心，勇往直前。哎，就这些苦这些累，大家可能哎呀太不容易了。其实啊，我跟大家说，后面的后期的，为了研发中黄药酸，我吃那些苦，哎呦，比这苦十倍。 哎呀， 但是最后，我仍然得咬着牙挺过来了。 真的，李老师，在您的身上，我真的是体会到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那李老师，当时您是怎么还的呀？因为在那个年代，两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哎呀，大家听到了吗？两块钱在那个年代，那实实在在啊，可以说是一笔巨资了。啊，家家都穷啊，那这两块钱我是怎么还的呢？你看我呢没几岁呀，他不大呀，是吧？我就有了想法。啊， 什么？ 我要干三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上山捡蛋啊，上土地里捡铁，上马路边捡粪。 哟， 捡粪能干啥呢？老哥哥老姐姐，能干啥？能换钱呗。你不为了还债还钱吗？那我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那捡蛋去哪儿捡？去山上捡。有啥蛋呢？土鸭蛋、土鸡蛋。你现在你上水里，你上山里，上哪儿也捡不到了。野鸡野鸭都没了，啊，哎， 那时候有个词儿叫鸡屁股银行。 嗯 嗯，不但能捡土鸭蛋、土鸡蛋，小河边那家家都养鸡呀，是不是？ 嗯， 但那鸡都是散养啊，可不是现在都有鸡舍啊。 嗯， 是吧？那鸡去哪儿下蛋呢？你看家家都有那鸡窝。 嗯 啊，鸡笼啊，都草编的。但是有的鸡呢，它想在哪儿下在哪儿下。所以我这有窍门。 嗯 啊，哎，有的那鸡就在柴草堆啊，土粪堆，哎，我就听见声了，我就去了。 嗯， 哎，听见什么声啊？老哥哥老姐姐，那鸡下完蛋了有什么声啊？哎，咯哒，哎，咯哒。 嗯， 这一定是刚刚下完蛋。 有。 而且我告诉你，小曼，你要随声而去，你捡来那个蛋，哎呦，不说烫手吧，它也比你手的温度要高。 都是新鲜的。 哎呦，特别新鲜的。 您捡蛋都捡出窍门了。 嗯、是的呀，那一打鸣。嗯，他不下蛋，他不打鸣。 嗯， 那但是也有啊，那个别的一百个鸡有一个他不下蛋，他也乱打。 嗯， 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 是。 哎，所以捡了蛋之后，那就揣在我那破衣褂的兜里，你手里转着不能放手，那要打了，这功夫就白费了。 哟，您为了给家里还债，这也吃了不少苦啊。 嗯、对喽，而且捡那鸭蛋呢、啊，那尤其，哎，那小河边我总结了，那你捡蛋呢，那它有三大圣地啊，小河边、稻草堆、柴火垛、小粪堆，就这些地方。哎，你天天去，这天天有，你看捡不完，那捡不完你这钱不就有来路了吗？哎，这是捡蛋，野鸭蛋，那、还有那家鸡蛋，我刚才说了捡什么，捡铁。 嗯， 还有捡铝，还有捡铜， 这些也都可以卖钱。 哎呦喂，农村有啥呀？就有这些，哪来那么多铁呀？哎呀，就是农村呢，废旧的羊叉呀、二尺子呀、耕地的犁呀，是吧？有的那犁都生锈了，不值钱怎么办？哎，找那一个大石头在上面嘎吱嘎吱嘎吱就那么蹭。 嗯， 哎，把那铜啊生锈的。那铁生锈的那些泥巴给它蹭亮的蹭干净，你才能卖出好价钱，否则人是不收这样的铁呀、啊。 哎呦， 你看看，哎，我记得我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嗯、 有一次捡了一个马嚼子。 呦， 哎，这老哥哥老姐姐有印象吧，那马嚼子，什么马嚼，过去那都是什么，不是牛就是马，拉那车就干农活吗？那马必须带马嚼，它得不听话呀。哎，这马嚼专门是管这马的吗？哎，你要说我，哎，你这哎你向里还向外，是吧？然后这马嚼子不知道谁家丢的，我捡一看，哎呦，这铁值钱，我告诉你，那铜比铁更值钱。 哟，那这能卖上个好价钱？ 哎、你看，这马嚼子一半是铁，一半是铜。 哦。 哎，然后用的皮子编制的。把那皮子呢剪掉，剩下就是铁和铜啊。你猜我卖了多少钱？ 卖了多少钱？ 3毛8。 哟， 哎呀，现在这3毛钱谁捡呢？5毛钱也没人捡，1块钱都看不上眼了。 是啊，连根雪糕都买不了。嗯、 哎、那时候5分钱两根雪糕，冰棍那哪有雪糕？是不是大价钱？ 嗯， 是不是一笔巨资啊？ 当时高兴坏了吧？ 哎呦，那手里转着，哎呀。那仅怕丢了啊、 嗯、 你看看这是不是实实在在农村的事儿啊？ 嗯， 啊，还有捡粪呐，捡粪更是家家的都干的事儿了。我就记得我那奶奶，那大冬天呢，哎呦，挎着筐，奶奶呢，你奶奶又捡粪去了，就天天听到这词儿、 嗯、 所以呢，哎，我就学会去捡粪。捡啥粪？猪粪、羊粪、牛粪，哎，我捡最多的就是那牛粪。 嗯， 啊，捡牛粪干啥呢？哎呦，有三大作用，啊，大家你不妨听一听。 嗯， 哎，这牛粪能当柴烧。 哎，农村烧啥？烧那玉米该、玉米羊。 嗯。 哎，我告诉你，这牛粪一样烧柴，哎，一样你让那锅能烧开，能热乎炕。你看看，还能呢，还能熏蚊子。 有。 哎，可以当那艾条用。 嗯。 你看现在都养生保健，一艾条一熏啊，还能驱邪，还能治病。 用牛粪。 哎。牛粪你干干的一点就着，然后一冒烟，哎，就能驱虫。 那不会很臭吗？ 你干了就没味儿了。 哦、 你看看是吧？这个老哥哥老姐应该有印象的，啊，这牛粪第三大作用就是能换钱。 嗯， 你看，因为家家都需要烧柴呀，所以很多人的懒呢，哎，人家有钱，哎，那老李家这小伙子你卖我点，哎，那就换钱了。 嗯， 但是捡牛粪。没那么容易，人人都会捡。我告诉你，嗯，同样跟我去的小伙伴，我能赚三毛钱，他能赚三分钱。 哟，难道捡牛粪你也有诀窍吗？ 哎，当然了。冬天的牛粪怎么捡？夏天的牛粪又怎么捡呢？ 不同季节捡的方式还不一样吗？ 牛粪是圆形的吧？是不是啊？你要把那牛粪捡回来。是吧？你剪成菱形的、三角形的，谁要你那牛粪呢？哎，你得把它整体剪回来。那冬天你要带着小铲子，挎个小筐子，是吧？啊，然后呢，哎，用我的形容是站稳、瞄准、射击。 嗯。 哎，有那牛粪，它不是一个牛拉的，或者是一个牛，它拉的不是一团粪呐。三团粪蹲在一起，大冬天你拿不下，嗯，你铲不下来，所以有的时候用铲，有时候用镐， 嗯， 用镐不能刨牛粪，你得刨牛粪旁边那个土， 哦， 哎，这一刨，哎，再一撬，整个牛粪下来了， 嗯， 这冬天你还好弄一点呢，夏天就更难了。 夏天为什么？ 夏天的牛粪都干干的了，都能点燃呢。那你拿镐，你一不小心，那牛粪就碎掉了，七零八乱了。一个是你拿着费劲，再一个你卖给谁去？你卖不出好价钱呢。人要的是整体，你破破糟糟的，给谁谁也不带要的。所以夏天捡牛粪怎么捡？啊，老哥哥老姐，我不知你捡过没有？你看我这窍门什么窍门？ 嗯， 啊，那塑料桶啊。啊，过去装酒呢都是白塑料桶，现在也有。 嗯， 哎，带着一桶水，嗯，铲粪之前先喝一口， 嗯， 喝一口不是渴了？ 那您干嘛？ 是含水喷粪。 为什么要喷粪呀？ 它太干了，稍稍一碰就掉渣。 嗯， 对不对呀？所以含水喷粪呢，增加粪的湿度，然后你找准了一个角度，拿那小铲轻轻的一翘。整体的牛粪来了。 有李老师，我发现您不管做什么事儿，就是这种态度都是特别的认真。 所以你记住啊，这都是啊那个年代穷的。 嗯。 啊，嗯，你不用心，你就换不回来那好价钱。 嗯。 哎，所以别人能赚个三分两分的，我一天出去能换个三毛两毛的。 嗯。 你看看。因为那边呢还欠着债呢，赊着账呢， 他 心里总是惦记这些事儿啊，所以每次收那几分钱几毛钱，哎，那叠的方方正正啊，纸包纸裹呀。我记得我那纸什么纸，牛皮纸。 嗯 啊，哎，后过去还有纸叫窗户纸嘛，哎，就用这个一层一层叠着，然后放在哪儿，每天叠好了放在枕头底下， 嗯， 那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每天数一遍又一遍。哎呦，哎，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样，两块钱攒够了， 又还上了， 而且没告诉爸妈， 嗯， 没告诉奶奶，自己哎蹑手蹑脚的把两块钱还给了这郎中。 哎呦，这两块钱您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嗯，多少的汗水 呀。哎呀，嗯，可以说还是那句话，真的是穷人家孩子早当家。 嗯， 那现在回想起来，可是小曼呐， 嗯， 两块钱你可以去赚啊，你可以去辛苦 啊，你把这钱可以还得上。您这个郎中当时赊账，然后给你拿药，又给你看病，这个情怎么还呢？ 嗯， 还得上吗？老哥哥老姐姐，这个情怎么还呢？记住，中国文化有三个字叫情无价呀。 嗯， 哎，如果当初郎中你欠两块钱，对不起，用点那别的药吧。 嗯， 或者说对不起啊， 钱 我这不能赊账。 嗯， 那我奶奶的病情又向哪儿发展，谁知道呢？ 所以您即便是还上了两块钱， 嗯， 还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情谊。 嗯，那我就想起来了，我奶奶说那句话。 嗯， 情怎么还？好吃的香让给别人吃，自己吃叫天坑，别人吃叫流明。嗯，也就是说，你那个善，你那个情啊，啊，你就要去把它帮助到更多的人，你才能实现把这情还上。 哎呦，李老师，您讲到这儿真的是让我肃然起敬。 哎， 从小您就是一个这么有责任有担当的人。 所以我这么多年过来了，一直是按照奶奶这句话朝着这个方向，不敢偏离一点点呐。 嗯， 这样去照着做。我从医这么多年，接触的无数的患者，帮助了无数的患者，患者异口同声地和我说，哎呀，李老师李大夫，你真不是一般人。 嗯， 你是我们的贴心人，甚至他们说道，你是我的精神食粮。 嗯， 这些都从哪儿来呢？这些贴心的话从哪儿来呢？就从我奶奶那句话而来。 嗯， 你先让别人吃，先把你那情啊送给别人，是不是让别人真真正正的受益了，康复了，解决他们的痛苦了，是不是这么换回来的呢？ 是，你看，虽然奶奶她没有接受过，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高等的教育，可是奶奶的这一番话，从小到您现在一直在深深的影响着您。 没错啊，所以一直是踏踏实实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嗯， 哎，就是让啊备受折磨的病痛的百姓尽早地走出疾病的沼泽地。 嗯， 哎，一直要做下去，而且我要一直到帮下去，一直帮到底，帮到永远。 嗯，李老师，您看您从小就帮助了很多的人，真的是心地非常的善良，又能吃苦。 嗯，我觉得啊，吃苦耐劳呢，哎，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孝顺呢，父母呢也是应该做的啊。其实我想说啊，自从我穿上了白大褂，当上了医生，你就该知道你究竟应该做什么。 嗯， 啊，你是医生，你就应该治病救人嘛，啊，你是个猫，就应该抓耗子嘛，这很简单嘛，对不对？我呢，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农村的穷小子，啊，知道那个年代，哎呀，那个苦，那个穷的那个滋味啊，啊，欠赊账欠情的那种感受啊。所以我相信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和我同龄的朋友们一样，和我的经历是相同的。 对， 是不是？但是最后我想说什么呢？既然那时候那么苦，那么穷，那么痛，那今天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嗯， 是不是不应该再那么痛了，再那么苦了？可是反观下来，这些病这些痛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仍然是很痛啊，仍然是很苦啊，甚至看不见亮。 嗯， 失去了治病的信心， 没有希望了。 究竟什么原因呢？一，大家呀，过去的日子不重视健康啊，现在呢倒重视健康了，可是呢康复疾病又难上加难。 嗯， 没有好的办法，